必要去找别的本源，只要根据我提出的那一些，就可以达到人心所能获得的那些最高的知识。主要是他们读了我的文章之后，如果用心考虑到这部书里说明白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再通读别人的文章，就会看出用异于我的本源的本源说明那些问题所能提出的似乎真实的真理是多么稀少。为了使他们比较容易从事研究，我可以告诉他们，受过我的意见熏陶的人不用费多大劲就能理解别人的著作，认清其中的真正意义。大大胜过没受过我的意见熏陶的人，这跟我前面说的那些从古代哲学读起的人完全相反。那些人学得越多，通常就越不容易通晓真正的哲学。此外，我还补了几句，劝大家留意自己读这部书的方式。我希望读者首先要通读全文，就像看小说那样，不要过分的聚精会神，遇到可能出现的困难，不要停下不看。只要大体上知道我论述的那些题材是什么就行。这以后如果发现这些题材值得钻研，自己有兴趣弄清他们的原因，那就可以再读一遍，看看我提出的那些理由之间的联系。如果他不能处处都充分看出那种联系，或者不完全理解那些理由，那也不能到此止步，只能用笔画出发现困难的地方，继续不断地把它看完。这以后如果他把书拿起看第三遍，我相信他会发现以前画书的大部分困难都得到了解决，如果还剩下一些的话，他反复阅读，最后会得到解决的。我考察人们的各种天赋才智，发现没有一个人的禀赋会如此愚昧，如此愚钝，以至于不能理解良好的意见。只要得到正确的指导，全都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做到各种最高的学问。这件事也可以用理性来证明，因为只要本源是清楚的，又只用十分明显的推理来推演，人总是有足够的才智用于理解随着本源而来的那些东西的。可是，此外还有偏见在起阻碍作用，人是很难完全避免偏见的。研究假学问最多的人固然受害最大，具有中等才智的人却几乎总是以为自己不行，因而放弃研究。而另一些比较热心的人则急于求成，跑得太快，这样一来，他们就常常接纳一些并不明显的本源，而且据以推出一些并不可靠的结论。因为这个缘故，我要给那些过分低估自己力量的人打气，肯定我的著作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的，只要他们用心考察就行。同时，我也要提醒另一些人说，即便是最杰出的才子，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理会我要在书中讲出的一切。这以后，为了使大家明白我公开发表这些见解的目的何在，我还要在这里说明，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一定的次序来教育自己。首先，一个人如果还只有用上述四种方法所能获得的那种平凡的、不完备的知识，就该先努力树立一种为人处事的规范，来规定人生的各种活动，因为这是刻不容缓的。我们首先要生活得妥善才行，然后还应该学习逻辑。这不是经院里的逻辑，因为真正说来，那只是一种辩证法，教人如何使别人理解自己所知道的东西，甚至对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毫无判断地说许多话，因此只会败坏良知，不能使理性增长分毫。而逻辑却是教人正确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发现自己所不知道的真理的。由于逻辑要靠熟练，所以最好长期练习，在一些容易的、简单的问题上，例如在数学问题上，反复运用逻辑的规则，然后在养成了一些习惯，能在这些问题上发现真理的时候，就应当开始认真的研究真正的哲学。它的第一部分是形而上学，包括知识的本源。其中就说明神的主要属性，我们灵魂的非物质性，以及我们心中的那些清楚的、简单的见解。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在发现了物质性东西的真正本源之后，就一般的考察宇宙是怎样构成的，接着又特殊的考察这个地球的本性是什么。考察通常出现在地球周围的一切形体，如气、水、火、磁石以及其他各种矿物是怎么一回事。这以后也需要特殊的考察各种植物、动物，尤其是人的本性，这样才能发现那些对人有益的其他学问。 因此，哲学好像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从树干上生出的树枝是其他一切学问。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即医学、机械学和道德学。道德学我认为是最高的、最完全的学问，它以其他学问的全部知识为前提，是最高等的智慧。可是我们并不是从树根上，也不是从树干上，只是从树枝的末梢上摘取果实的。所以，我们认识哲学的主要用途是靠认识它的部分的用途。我们只能学习后者。我虽然对后者几乎全然无知，却热心为公众服务，因此在十来年前复印过几篇随笔，写的是我认为自己曾经学习到的东西。这些随笔的第一部分是一篇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其中概述了逻辑的主要规则以及一种不完备的道德学的规条。人们在远不知道更好的道德学时，暂时可以照着做。其他的部分是三篇论文，一篇关于折光学的，另一篇关于气象学的，最后一篇关于几何学的。在折光学里，我试图表明，我们在哲学上前进一步，就能用它的方法，进而认识一些有益于人生的记忆。因为我在那里讲了望远镜的发明，那是人们研究过的最难的课题之一。在气象学里，我试图使大家承认，我所研究的哲学与经院里的讲授的哲学，虽然通常研讨同样的题材，却是不一样的。最后，在几何学里，我试图证明我已经发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因此有理由相信我们还能发现许多别的东西，并从此刺激所有的人去研究真理。从那个时候起，我预见到许多人会难以体会形而上学的根本，因而在一本题为《沉思集》的书里努力说明了它的主要支点。那本书不很大，但是后来它的篇幅变大了，问题说得明白多了。这是因为有许多非常渊博的人寄来他们对我的论点的异议，我又给他们做了答复的缘故。最后，我觉得上述的这些论文已经为读者的心灵做了理解哲学原理的充分准备，就把它出版了。我把这部书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知识的原理，可以称为一等哲学或形而上学。为了准确地理解这一部分，宜于先读我对同一题材写的那些沉思。其余的三部分包含物理学中最一般的东西，就是说明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或本源，以及天宇、恒星、行星、彗星和整个宇宙是怎样构成的，然后分别说明这个地球以及气、水、火、磁石的本性。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地球周围随时随地可以发现的。此外，还有我们在这些形体里见到的一切性质，如光、热、重之类。这样，我想我已经开始依次说明了整个哲学，并没有任何遗漏，把应该在我写过的那些东西之前加以论述的都说到了。但是为了把这个计划一直进行到底，我应当在这以后以同样方式逐个说明地球上另一些更特殊的形体的本性，就是论述各种矿物、植物、动物，主要是人，最后要正确地论述医学、道德学和机械学的本性。我应该做的工作是给人们提供整整一套哲学。我并不感到自己太老，并不认为自己的力量不够，并没有发现自己无法认识其余的东西，以至于不敢去完成这个计划。我是有条件进行全部实验来确立和证实我那些推理的。可是我看出这件工作需要的费用很大，我这样的个人没有公众帮助是出不起的，我也看不出自己应该等待这种帮助。所以我认为从现在起应该满足于为教育自己而学习，如果未能为后人工作是会得到谅解的。然而为了让大家看出我在哪方面帮了他们，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我深信他们能从我提出的这些本源得到哪些果实。第一个果实是人们在其中发现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真理将会心满意足，因为真理虽然常常不像错误和虚构那样打动我们的想象力，由于它显得不大奇妙而比较简单，它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总是比较持久、比较牢靠的。第二个果实是人们研究了这些本源，会一点一点养成习惯，学会正确地判断所遇到的一切事物，因而比较智慧。在这一点上，他们收到的效果与学习通常的哲学正好相反。 因为很容易在那些号称学究的人身上看到那种哲学，使他们更加不能运用理性，还不如没有学过好。第三个果实是我这些本源非常清楚、非常确切，会肃清一切争执的缘由，使人心安定到温和而协调，与经验的争辩正好相反。那种争辩使学它的人更加吹毛求疵，更加顽固不化，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流行各种异端邪说的根本原因。我这些本源的最后一个主要的果实，就是人们研究了它们，就能发现许多我并未说明的真理。这样一点一点从一个进到另一个，经过一段时间，就能获得一种对于整个哲学的完备的认识，上升到最高级的智慧。因为正如我们在各种记忆里看到的，它们起初是粗糙的、不完善的，可是由于包含着某种真东西，而且经验也表明它们有效，它们就通过使用一点一点完善起来。同样情形，我们在哲学上有了一些真的本源时，就不免依据着他们，有时遇见另一些真理。要证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那些本源是假的，较好的办法是说，我们遵循这些本源很多世纪以来，并没有凭着他们做出任何进步。我很知道，有一些才子急于求成，做事很不审慎，即使有非常可靠的基础，也盖不出结实的房子来。通常那些急于著书立说的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毁掉我所做的一切，在我的那种研究哲学的方式里加进了不确定和怀疑，